南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更美好的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真没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我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爱聊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爱聊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首先我们先在公众平台上看看能哪些朋友都来报道了，比如说谢谢圆圆 Cherry， 比如说春风十里不如你， Easy Time 水与火的缠绵，毛 CC 特洛伊，很多朋友包括会飞的驴，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而且已经有朋友提前预定了在明天中午的七夕节主题节目。同时也欢迎各位，如果说你希望在明天8月17号这一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直播过程当中希望送出一份爱的祝福，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写下你最想对爱人说出的一段话，同时告诉我你想在明天送给爱人哪一首歌最能够代表你的心意。今天的点歌也依旧继续，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多年后再见的点播。他在这条留言当中其实是有一点伤感的，他说点播的这首歌来自弦子舍不得，这是我们分手之后曾经他让我听过的第一首歌，也是因为这首歌呢我们当时重归于好。但是很遗憾，虽然说到最后爱情的结局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们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在一起。 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希望能在车里面再找一下我们当时共同那些甜蜜的回忆。她叫柳月，这个女孩子，我希望她能够过得很好，同时把这首舍不得在此刻送给她。 第一次你陪我坐着，我的手心是空空的，我知道那些结束是你努力藏着，害怕我难过，不觉问到底为什么，是我最后的温柔，小小着附和说分开是好的，让我们却怎么一起哭了，我舍不得。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进行中。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越是到了七夕节临近的时候，再听到这场片花，就感觉想给女朋友点歌的，想给自己的婚姻纪念日点歌的，想给自己的恋情点歌的，这样的声音听起来又是那么的感动和真挚。但是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段音乐是来自春风十里不如你，希望我们很多收听节目的朋友能够给他一点点的鼓励支持。他说想点播汪峰的在雨中来送给自己，因为在今天七夕节前一天，我成功的单身了。春风十里不如你，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状态，但是没关系，也许下一个会是最适合你的，会是你更喜欢的。12:21，汪峰在雨中，把这首歌送给春风十里不如你。同时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一起来点歌送祝福。 在雨中

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今天下半时段你最想送出的一份音乐祝福是什么。同时呢，也欢迎你提前预定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七夕节主题，你想给你的爱人送出一份怎么样的爱情誓言，或者说七夕的这样的一份百字情书，以及一首你最想送给他的歌都可以。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新，他说今天听到了一些故事，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初恋呢，再也回不去了。虽然说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可是我现在依然的很爱他，只能够把他放在心里啦。此刻我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回到过去》，希望在音乐当中让我再次回到我们曾经的过去。 漫不可删，寂寞下手毫无分寸。 都是很容易怀旧的人，特别是在音乐当中，每个人会变得异常的敏感。此刻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木易， 他说想点播的是电影《驴得水》当中的一首歌曲，虽然说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是因为偶尔有一天，当时和正在相亲的男朋友，我们两个人呢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那会儿就觉得旋律太美了，然后用手机就搜到了叫做《我要你》，同时也记住了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任素汐。等到我们回家的路上，就在车厢里面用蓝牙来播放这首歌曲，不断的听。当然更惊讶的也是更惊喜的事情在后面，就是等男朋友把我送到家楼下的时候，在车厢里面跟我表白了。所以我认为呢，这首歌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有纪念意义，如果不是因为这首歌，很难我会和现在的男朋友走到一起。12:45，木易分享了一段自己的浪漫回忆，同时希望点播任素汐的这首《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 随着这段撩人的吉他声和任素汐非常温暖的声音，我们继续来送出下面一段祝福。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冰山来客，他说今天呢8月16是我妈妈的生日，今天我想送出一首歌《烛光里的妈妈》来送给她，在12:48，也希望告诉她我很想她。 妈，我想对您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双花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ZQ， 他说在2008年呢，我是10岁，2018年再过2个多月，差不多10月份左右我就20岁啦。以前老想着成为一个大人，特别是当时看那个电视剧《微笑 Pasta》，每天看到12点钟，然后作业一直拖着写不完，当时觉得好晚啊。可是现在慢慢的要步入大学，接触工作，慢慢也体会到了大人们的艰辛，每天要熬夜，每天要为了生活打拼。只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北极星的眼泪》，希望能再一次给我找一点坚持下去的动力和能量，希望能够让我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再一次坚持努力下去。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同时也要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永恒的魅力，以及明天中午12点钟我们七夕节主题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在明天的直播节目里面点播一首最喜欢的百字情书歌曲，把你最想说的爱的真言告诉你的爱人，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咯。北极星的眼泪，12点55分，来自 ZQ， 希望能给你一点走下去的动力。 断了线，消失人海里面，我的眼终于失去你的脸，再等一回，奢望流星会出现，愿如果真的实现，爱能不能永远？明天或许来不及变。